这秦路明啊，平常挺小气的，每回进出仓库啊，都得把那个门呐、啊、锁得紧紧的，生怕别人偷他那水果。 啊、 嗯、啊！后来啊，我推门进去，先前倒没发现什么，正想退出来，哎，突然闻到一股血腥味儿。 哦， 走到里边一看呢、啊，哎，他已经倒在地上了。 哎呦， 哎 呦， 哎，八零三，据初步勘查，死者死亡有十个小时左右。 啊、哦。 死因是铁器猛击后脑勺，致使颅骨粉碎，颅内出血死亡。 啊、哦，八零三啊，铁罐 上面有血， 很显然，这就是凶器。 走，到秦路明的家去。 哎，我咱们都是一块儿 来人了、 哦、同志啊，秦路明他死得不明不白、啊、冤枉 啊你们要快查出凶手，为路明报仇啊。 妈妈，我要爸爸、哦、爸爸。 林菊芳、 啊、 要查出凶手还要请你积极配合、 哦、好的好、 你能不能谈一下秦路明的情况？ 小朋友，不哭啊！ 乖孩子， 不哭， 别哭了。陆明他本本分分的，安分守己的做水果生意。 嗯， 他平时不抽烟也不喝酒的，只是一门心思赚钞票。我们日子倒也过得蛮舒服的。可是大概一个月前，他就有点变了。 啊！ 经常莫名其妙的皱眉头。好像有什么心事，我问他，他只是摇头，时不时的还喝点闷酒。 嗯、 两个礼拜前，我发现他悄悄的从银行里把存期三年的50,000块钱都拿了回来，那是我们家的全部积蓄啊。他平时很节约的，从不动这份积蓄，何况这笔钱差一个月就要到期了。所以我当时就觉得他不大对头。 陆明啊，你把这笔钱拿回来干什么？还差一个月，利息就要少几百块钱，你发痴啊？ 我有用。 做生意？ 啊。 周转资金不是还有一些吗？ 哎呀，你不要问，我拿出来总是有用。 是不是又借给潘志兴啊？ 哎呀，你不要啰嗦好不好？ 你， 潘志兴是谁？ 哦，是陆明中学里的同学，一个心狠手辣的家伙。他曾经因为拉皮条被判刑了三年，出来以后还是吊儿郎当的，东游西荡的吃身手饭。他看见我们陆明生意蛮好的，赚得动，就三天两头的来向他借钱。 嗯， 我们陆明不肯，他就叫他的女朋友经常到陆明的摊位上来，气搭巴搭的打得陆明昏了头。这天他正和这个女人打打笑笑的，潘志兴就冲了过来，一把抓住陆明。 好你个秦陆明啊， 啊， 常言说朋友妻不可欺、啊、 志兴， 好想不到你对我女朋友动手动脚、啊、你他妈的、啊、 志兴，他吃我豆腐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啊、志兴， 你要给我做主啊。 好，秦陆明、你说是公了私了？ 志兴，我 公了、咱们到派出所告你个猥亵侮辱妇女、 啊、不 轻的送你劳教三年，重的可以判刑。 志兴，我那 你说、 那私了呢？ 啊，那就借10,000块给兄弟搓搓麻将做本钱怎么样？ 啊， 怎么样？ 那明天你来拿钱。 好，爽气，到底是老同学啊。那明天见。走吧。 后来呢？ 后来他又常常两千两千的借，陆明的把柄捏在他手心里，只能忍痛的一借再借。 嗯， 我想不到最近他狮子大开口要借三万。 三万、嗯、 啊，陆明发狠不借了，说他再逼就跟他拼了，并把支摊架的铁棍都带到仓库里去。我拦也拦不住他，整天的提心吊胆的，我想不到他就被人害死了，肯定是潘志新他借钱不成杀了他，抢去了50000块钱。 哎，林菊芳、我们想看看秦陆明的私人物件。 好吧，那、这是他的抽屉。 哎，石喜， 抽屉里零零乱乱地放着几本金庸梁羽生的武侠小说，还有进出水果的账本以及扑克钥匙等杂物。 乱七八糟的，没什么有价值的东西。等等，怎么关不严？把抽屉抽出来。有什么东西抢住了，看看。803，是纪晓之珍珠粉，珍珠粉。李菊芳，秦陆明他吃珍珠粉。 是这样的，他的背上长了疖子，我听说珍珠粉清凉解毒的，就给他买了一盒。这是他吃剩的。 这样吧，我们呢把他的东西都带回去。 好的。 石溪，通知小陈立即传讯潘之星。我们先回行政处。 是。 803和沈溪回到行政处，立即向上级汇报了有关情况，并将秦陆明的物品全部送往化验室化验。当他们俩坐定下来的时候，这才发现已经是下午3点多了。中午吃的两块面包早已化为乌有，肚子在唱空城计了。 803，这肚子在咕咕叫了。 是不是出去添点料啊？算了吧，我这儿还有点饼干，味道不错。 你这么急着等化验结果啊？ 还有潘之星。来吃吧。 碰到你这么工作狂啊，真没办法。什么饼干？ 什么 这么难吃？ 哎， 哎呀，我真馋天天餐馆里的鸡丝火腿过桥米线呢、 你看你又来谈吃的了。 哎，民以食为天嘛，啊，一大碗滚滚烫的鸡汤，上面浮一层黄辣辣的油，米线窜进，再加上一碟鸡丝火腿，哎，喜欢吃辣的朋友，上面再浇点辣，哎呀，又辣又烫又鲜呐、吃得满头大汗。你都不要太好啊，真是不吃不知道， 一吃忘不了。 哎呀， 是怎么发现这块新大陆的？ 是梁达介绍的。不要一说到梁达就紧张好不好？ 我紧张， 是， 你才紧张呢，我根本就没紧张， 没紧张，没紧张，声音好像颤抖抖的嘛，对了，这两天怎么没见到他？ 你问谁呀、 你呀、 问我？那我问谁？ 说真的，你们的关系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原来什么程度啊，现在还是什么程度？ 不咸不淡的友谊，加上顺其自然， 很准确。 哎呀，你呀， 沈溪啊，一个有过一次失败婚姻的男人，在重新选择的时候，总有一点怎么说呢？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心理障碍， 也许是吧。 并非如此吧，803。

生活，光荣的刑警，忠诚的803，你用一腔热血，你用一片柔情，编织一曲甘蓝色的歌。 第二集，深入总结。 秦鹿鸣被害案还没有头绪，但803意外地发现秦鹿鸣抽屉里的三只珍珠粉管里装有约一克的海洛因。正当803着手侦查海洛因的来龙去脉时，梁达又来报告说，夏双喜告诉他有人要找买主出手海洛因。梁起海洛因的出现强烈地刺激了803，803当机立断要去见见夏双喜。在一条偏僻的马路上，有一间门面甚小不引人注目的小咖啡馆。803沈西梁达一踏进门，就看见一个穿韩国 T 恤的青年坐在右面的火车厢座里。 夏双喜 啊， 这就是刘刚同志。 好，你好。 这是沈西同志。 警官同志。 夏双喜 啊， 你别紧张。还在天宝钢厂。 对，还在天宝钢厂。 工作还好吗？家里也挺好吧？ 工作很好，领导对我也很关心。 他最近呢还喜添了千金呢。 那就恭喜你了。 那谢谢 夏双喜。你把情况跟刘刚同志说一下， 谈一下吧。 好。怎么说呢？我不是出卖朋友，也不是检举立功。这件事情啊，实在是太大了，我挺害怕的。 好， 思想斗争了3天，觉得还是应该来报告。 好，你慢慢说。 是这样的，3天前呢，我刚下班要到浴室去。钢厂冶金公司的运输工黄根宝找到我。 黄根宝 啊，对，绰号叫黄鱼头，以前我们曾经关在一个庙里。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 哎 啊， 双喜。 哎呦，黄鱼头啊， 下班了 啊？ 我正要找你啊。 哎呀，黄鱼头啊，好长时间没看到你了，你小子又跑哪儿爬坟去了啊？ 到四川跑了一趟。 呵，好福气啊，三峡景色天下一绝呀。 三峡看腻了，我从前在四川的三线厂每年跑2趟，也就那么点风景，石头叠石头。 哎，我倒想开开眼界，可惜啊，口袋里分不挺啊。 真的？ 哼。 双喜， 嗯， 我找你有点事儿。 哦， 我看你手头上挺紧，想不想发财啊？ 切，发财梦人人都做，就怕没这个福分。 好，我挑你进点分怎么样？ 有没有风险？ 帮帮忙，没有风险，谁不会捞太平分？当然有点风险。 算了算了，朋友，太平点吧。庙里蹲了3年，可不敢再做犯法的事喽。 哎，不要你出头露面，我手里有点货，想找个买主，你人熟鹿岛粗，帮帮忙找个买主怎么样？ 什么货？ 当然是大生意。 万爷， 哼，小儿科。 黄金？ 比黄金更有优势。 那算了算了，不要卖关子了。 我告诉你，是白粉。 是海洛因。乖乖，这是要杀头的。 怕什么？现在谁不在做生意？你晓得一斤白粉在香港卖多少钱？ 多少？ 几十万港币呀。 啊 只要你做成一笔大买卖，一辈子不要太好过。